电视上经常讲，这个是一个清代的黄花梨的这个躺柜躺箱，这是典型的错误。为什么？花梨，花是花纹的意思，就是带花纹的，这叫花梨。带花纹的这个梨木可以这么解释，黄花梨就是黄色的带花纹的这个梨木，叫黄花梨。它不能是黄花梨，这花呢是开的那花，花是花纹，所以这个绝不能弄错了。你要说黄花梨，那我就跟您说永定门这个前门啊，这个安定门就变这个了。那么北京话还有什么特有的呢？您呢还是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方言、土语、俏皮话、北京话， 北京话乐大。 北京话，跟您聊聊北京人这些口头语的趣事。 这个北京啊，有好多的歇后语就很有意思。比方说呢，有这么一句话叫“窝脖送嫁妆”，那老北京的苦力，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人呐，窝脖，窝脖是什么呢？是老北京的一种搬运公司的一种搬运形式，就是搬家的、搬东西的，这叫窝脖。说怎么叫窝脖啊？那一般搬家得用车撞，对吧？过去也是，您这得弄一大牌子车，把那个大柜子、躺箱什么的拉走，那是细软的东西，那就不能随车运了。比方说玻璃的、瓷器啊，或者是这个易碎的东西，怎么办呢？得找窝脖。窝脖是怎么个窝脖啊？就是他们啊，肩膀上啊扛着一个箱子，这箱子呢上边摆着好多的精细的易碎的易破的那种摆设。你比方说过去的自鸣钟，说现在话就是钟表，但过去这东西值钱呀、啊、珍贵呀、啊、还有那个帽筒，过去都是瓷的，或者大瓷瓶啊，那个或者是帽镜或者梳妆镜啊，这个带镜的这个匣子，女性的这个化妆的这个小匣子都带镜子的，像这个就都搁他这箱子上。他呢低着头窝着脖子，肩膀上扛着箱子，哎，一步一步的从这边扛到那边。那么窝脖送嫁妆呢，您想想，送嫁妆他就不能说是我就在，比方说在这火车站这待着，您上哪儿去我给您送，不能这样了。人该从哪儿就送到哪儿啊。比方这位啊住东四环，那位住西五环，那怎么办？那也得走啊，窝着脖扛着箱子送这嫁妆，那估计得走个一两天。嗯，等到地方您一瞧就都碎了。呵呵，过去也没有隔那么远结婚的，过去北京也就是二环以内，那也得走，由东四走到西四，整个这啊肩膀上扛着箱子，您算算，这叫窝脖送嫁妆，是苦力。那么还有一些后语叫粮食店搬家，抖你的。这什么叫抖你的？这怎么好像不是北京话，外地话了？对了，那么当初呢，后金跟清，就是后金呢，后来改朝代名叫清了。他编的八旗汉军以及八旗满洲所属的包衣左领和这个旗级左领的汉族成员，绝大部分是明代辽东的汉人。说这话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旗啊分八旗嘛，分满八旗、汉八旗，就是后来这个清后金跟明打仗，好多老百姓有的就是逃难就逃到清那边去了，因为东北的好活呀，这个黑土地肥沃呀，再有好些就是打仗俘虏过去的老百姓，就都编成汉八旗。那么满八旗呢，它也有奴隶，奴隶是什么？就是包衣。那包衣呢，这一般都是汉族人充当，那包衣得有头啊，就是包衣左领。那这个头呢也都是汉族人，他虽然是满八旗，但是也都是汉族人。所以呢，这些个汉军旗啊，八旗这个汉军旗的，跟这个八旗满洲所属的这个汉军包衣的这些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啊明代辽东的汉人。那么后金和清初满洲人最先接触的就是辽东的汉人，那么接触最频繁的也是辽东的汉人。这个辽东汉人呢， 教满族学汉语啊，他们是老师，所以清代前期这个满族人的汉语全是辽东的口音。那么明代辽东的口音呢，与现在这个辽沈一带的口音啊，就这兜字儿是相同的，其他的不就不一定了。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这个东北话呀，那是在清末民国这后来才形成的。那么这个兜字这个音还是念斗啊，就是当街全全兜这个讲念斗。那么这个北京是念兜啊，是音平啊，辽东呢念斗，跟那个成米那个斗是一样的，所以呢产生了这句歇后语，这个语音就明确证明这个就是清初在北京形成的这歇后语啊，或者呢就干脆就它就是从辽东带来的，就是粮食店搬家斗你的，就是斗你的那意思，就是全是你的啊，斗你的了。哎，您看这个歇后语呢，它也能看出一些个历史上的语音严格来。得了，咱说了半天这个粮食店搬家斗你的，这是很风趣的北京话了哈。下边呢咱们又到了周末听相声的时间了，那么我跟王文林先生呢继续说这段用北京话说的传统相声绕口令。为什么要特地提出用北京话说呢？因为这个过去绕口令这段一般都是要用倒口，就是用外地话说。那么这是一个传统段子，这是今天是下半部分，希望您呢多提宝贵意见。 说不上来就得了，我停了停了，我说一简单的给你转转面子得了啊， 说一简单的 简单的，你听这个， 我也没丢人呢， 没事，我知道喝您这都丢惯了，搅不出丢人 了。我没丢人了 啊？没有，绝对没丢人。我给您说一个简单一点的， 说简单点的 啊，您能给说上来就行。 可以， 听这个啊， 没问题。 吃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来这，听这小嘴儿、 哎，一说就是这，说相声就这个啊， 怎么了？ 没别的了啊？ 怎么了？ 就一说就这什么葡萄这个是吧？ 葡萄皮儿， 一说就这个 啊， 就这我们那小孩儿一分钱说七回，就这个。 你这小孩聪明啊， 您这个不值钱了， 不是不值钱，您能给说上来就值钱了， 这张嘴就来， 您说上出来就值钱了。 这个吃平头， 吃平头啊，还吃背头呢。 哦，吃背头， 这什么背头啊？ 不是，这个吃皮条， 皮条干嘛？ 吃皮条， 呵，脏不脏啊？ 你着什么急？ 我不着急。 吃葡萄， 对 对吗？ 没错， 吃葡萄， 哎， 吃葡萄，吃葡萄不吐不吃葡萄不吐不吃葡萄吃葡这个字眼你得分出来，这个唇齿牙喉舌， 没错，你说的关键了， 对吧？ 对啊， 绕口令就这样，你掰开了 啊， 吃 啊， 吃一七折，葡， 对， 这字音 你看， 好， 对， 不 啊， 吐 是 葡萄皮儿， 你看多好，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说上来了，没什么的了，这有什么呀？ 这打字机是一字一字蹦啊， 怎么？ 你得给他说快了啊！ 说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儿， 花生仁儿。您别换，倒吐葡萄皮儿。 是啊，吃不到不吐不吃不到吃不吃，你这就不对， 你说不上来。 我会说不上 来，你再说说试试。 你看这咱就得琢磨 啊，是， 对不对？因为您说这个我也没练过 啊，对啊， 我现场琢磨琢磨 啊，对，你琢磨琢磨， 不丢人吧？ 不丢人， 哎， 没错。 葡 啊， 桃 啊， 这个它都是嘴唇的劲， 没错，这唇音。 哎，葡，你看。就牙你别管它 啊，对， 舌头你也就当没有 啊， 你看吃葡萄不吐，你看 啊，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哎， 你看看， 行了， 一琢磨就有了吧、 啊、还真是 很简单， 够聪明的， 没有牙什么事儿 啊， 就跟没舌头似的， 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对， 你看看， 哎， 这说两遍有什么呀？ 还能说两遍，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 还真行， 这说四遍也没什么， 太好了。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真好， 这 四遍 没， 遍算什么呀？ 八遍都行。 什么都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不得八遍， 找着窍门，十六遍也是他， 太好了， 真是， 来吧。 不是，你怎么不拦着点我？ 我打算看憋死牛。 你看这人后台说的好好的，拦着我，你这不拦着我、啊、 你真行，你能说那就可以了。 这有什么？这不能不能不能，别人不能不能不能， 这 有什么、 没问题，行了，这你算你说上来了。 算我说上来了，说的这么清楚，这么干净， 这 算说上来 了，就是你说上来了、你这回我再跟你说一男的，你看 你给我说一女的多好。 男女的女啊 啊， 难说的 啊，那个说 你说不上来， 不可能。 那 这不得不得不得， 哎，这你听这个 啊， 这就难点了。 有什么呀？ 听这个啊，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喇嘛打不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喇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吹喇叭。 好，那个再见。 回来，你来了这个吧？ 不是您这叫难为人， 不是难为人， 这是难为人。 这你得说说这个。 不是因为什么 啊？ 你这个法语的这个绕口令啊。我没研究过，这里往外蹦法语单词儿， 哪有法语啊？ 我跟法国人不好，知道吗？ 我倒是有法国亲戚，但我这不是法语， 啊， 我这都是中国话。 哪是中国话？ 你看 头一句就不是中国话， 怎么不是中国话？ 头一句， 你看打南边来个喇嘛， 你看单词儿都出来了， 怎么了？ 中国有这单词吗？ 喇嘛 是中国话吗？ 这你不知道了 啊？ 口外的僧人，喇嘛僧，是雍和宫喇嘛， 就是蒙古那边的。 对呀、 西藏那边的、 对， 喇嘛僧， 哎，对，喇嘛，打南边来个 喇 嘛， 你说 喇 嘛僧不就完了？一下我懂了，你喇嘛这 说喇嘛僧不绕嘴了，就得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哦， 哎， 这个 提了五斤塔嘛， 你看这又带单词的这个， 这不是法语， 这是 中文。 哦， 这是塔嘛鱼，就是比目鱼。也叫偏口， 我这咱吃的那个 啊， 扁的， 对， 眼睛长一边那个， 没错， 你就说比目鱼， 哎，不，那不行，他不绕嘴了，就得说塔嘛， 哦， 哎， 打北边 来个哑巴， 说不出话来， 哎，对， 哦， 这你理解了， 理解 啊，腰里别着一喇叭， 啊，这吹的这个， 哎，对，就这四样，这绕口令。 哦， 这不是都中国话吗？ 是 啊， 这个很简单吗？ 很简单，你来啊！ 你说我就明白了吗？ 你说呀， 对不对 啊？ 那个打南边来个喇，打南边来个打，这头一句就不对。 怎么不对啊？ 喇嘛是什么？ 口外的僧人。 蒙古那边北口外 啊？是。 怎么打南边来的？ 那应该 打北边来呀。 啊，行， 对不对、 可以打北边来。 说打北边来。还不如打南边好说呢。 那您爱从哪边来？从哪边来？ 打南边来个喇，打南边来个，打南边 啊， 打南边来个喇，喇嘛。 对， 打南边来个喇嘛。 对， 手里提了这个十来斤的塔嘛。 没有，不是十来斤，五斤。 够吃吗？ 你管那够吃不够吃干嘛啊？ 那一四的喇嘛呢？ 就这五斤， 就五斤 ，就五斤。 打南边来个喇，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的塔嘛。哎， 对， 打北边来个哑巴。 哎，对， 腰里别着一个喇叭。 哎， 就是南来那个提了喇，提了喇，咱，他喇。 喇嘛提了塔嘛、 啊、 那喇嘛呀那塔喇嘛、 啊 哎、要换这 要拿那塔嘛、 啊、 换哑巴 啊，换哑巴， 换哑巴，腰里别着的那个喇叭 啊，是是， 哑巴，哑巴就不乐意换 啊？怎么着？ 他那塔嘛不够五斤。 这哑巴好眼神啊， 看出来了 哦， 你不换就不换呗 啊。 这个喇嘛性子就太暴了， 哟呵， 当时他抡起他这个塔嘛就啪就打了那个打那哑巴一塔嘛 啊，是 哑巴给打急了 哦。 哑巴说：“你凭什么打我呀？啊，你 哑巴说话了， 他没说，他要说他没说出来，他那意思，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我说哪儿了？” 你怎么忘了？你从头来吧。 您这老跟我这搅和。 我没搅和。 您说的时候我搅和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说您旁边这。 您自己来，您自己来。 像话。 您自己来这个。 说是打南边来个喇嘛，说是提了个五斤的塔嘛、 啊。对。 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 啊、是。 说是提了塔嘛那提了塔嘛那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着的那个喇叭， 哎， 哑巴就不换 啊。 哑巴说他不够五斤 啊， 这喇嘛就急了 啊， 抡起塔嘛，啪就打了那个哑巴一塔嘛 啊， 哑巴没说话 啊，是是是。 没说话他也不干呢、 啊、 你凭什么打我呀、 啊、 他也抽出他那个喇叭就打了那也别喇叭别呀打那喇喇他喇嘛呀这提了塔嘛喇嘛这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喇把哑喇叭一打塔嘛喇嘛哑巴就喇嘛就炖塔嘛吃。 哎呦， 哑巴一瞧你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呀？ 啊， 我吃不得不懂不得别人不知不 懂。又来了。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又到了咱们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上次节目呢，咱们听了一个插曲儿，唱的是十三折。那么今天咱们再听一个插曲儿，唱的也是十三折，可是内容呢，跟上次听的那个可完全不一样了。哎，最后呢，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本人演唱的插曲儿《十三折》，三弦伴奏依然是您所熟悉的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秀楼上姑苏的家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